锵锵三人行，现在该叫春了啊，很多这个带春字的就都来了啊。咱们哎，我先给你们看看啊，CNN 评出来一个全世界十大最丑的建筑啊，好像头一个在朝鲜啊，但是第三名我们国家 头一个在朝鲜吗？不是， 朝鲜一个尖顶啊， 是朝鲜 啊，对，但第九名在 沈阳 ，沈阳啊，对对对，中国第九，朝鲜那个尖顶啊，其实要照我说，他们有意识形态色彩，好像没那么难看，他给评最难看，咱们中国的这个评老九啊，咱们可以看看，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就是什么形状呢？这是第一名， 这是第一， 朝鲜平壤柳京饭店，这是第二， 蛮漂亮的， 对呀，咱看着没那么难看嘛，再看，哎，第三罗马尼亚国会大厦。第九中国沈阳方圆大厦，哎，这楼建的这家伙跟货如轮转的，这是啊，圆形方孔钳， 外圆内方，还中国人处世哲学， 哎， 这个设计师是谁啊？设计师是很有名的，姓李的，好像就是设计，是不是设计101的这个？ 那是吗？ 台北101， 哎， 哦，那真有创意，啊！ 没有，我 真是说明什么呢？钻到钱眼里去了。 他的标准通常这种评审不晓得他有没有评语哈， 哎， 因为看这种评审通常是看评语才看得出内容，他的标准 他也做了一个说明，他说因为审美观大家不一样，所以所谓最丑的建筑实际上是十大最有争议的建筑。 他也 这样说了， 他可以说他是最俗的建筑，假如你不说什么外圆内方啊，你说最俗嘛，像个浅嘛，全世界看见了 本来就应该给工商银行做总部的， 像个那个符号是吗？像那个 工商银行不就那个？ 对，所以说啊，这个现在的这个审美观呢，它是很多不一样。你看，我还收到一个挺有意思，春到了吧？还有个春晚节目单，当然你看啊，这个2012春晚节目揭秘已经有朋友发给我，但是这个啊，跟人家央视春晚没有半点关系。我觉得他也没有调侃春晚的意思，他是拿春晚节目单这种形式啊，其实呢是在盘点2011年的重大新闻。哎，他这个盘点也很好玩啊。你比如说里边有什么节目啊？这个组合对唱《四大名爹之歌》，演唱者李刚、王军、卢俊卿、李双江。然后《我爱十字红》，演唱者郭美美。戏曲联唱、京剧选段，道玉和、汉锦旗、碎青盘，表演者故宫博物院。然后越剧选段《纷飞燕》，你猜表演者是谁？ 谁呀？ 谢霆锋、张柏芝。然后这个还有独唱《我为祖国喝茅台》，演唱者卢广瑜，原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，这都当时的新闻啊。然后呢，校园民谣有什么呢？《我爱五道杠》，演唱者是谁呢？黄义博，武汉市少先队副总队长。他那个传出来的新闻嘛，就五道杠的少先队。还有一个呢，演唱者是中国农村小学生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《校车在哪里》。大型舞蹈还要收10000年，表演者全国各公路收费站及私设收费站收费员。然后山东快书《脊梁颂》，表演者我就不说是谁了。这个还有这个什么 《脊梁颂》哦，我知道了。 第17个节目插播广告，有人的地方必有地沟油，表演者地沟油从业者。结束曲第18结束曲大合唱，掌声响起来，表演者发改委。这样讲嘛，他这一个调侃，一个段子。 那这种段子本身就是很有趣的节目，像这种段子哈，或者说在香港其实流行了好久。香港有个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叫头条新闻，每一个礼拜一次，就 曾经来找过我， 是吧？ 我不敢做， 为什么？ 他 自我审查， 政治色彩很强的， 也没有，他是调侃政治嘛，拿时事来调侃。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部分是说，把流行曲，然后配这种有点像这样哈，配这个时事的问题来调侃。 你早上曾荫权做完报告，他晚上就把你变成流行曲， 哎， 然后化妆化的跟曾荫权似的，感到很搞笑的那种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说到这个，我倒想起来，我要提醒香港同仁，这么玩啊，会有一天玩线的。 因为你看台湾玩线了， 怎么 就是把这个新闻呢、用一种娱乐化的方式恶搞包装，对吧？金正日这事儿，那个李春基，那个姓梁的，台湾的那个华视的经理已经辞职了，主播下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这么玩啊，拿新闻往娱乐化的方向这么搞啊，一段时间之内很火，但是总什么事儿都有报应的。总会有一次 不，你这样说， 你这样说吧 ，总归还是有一条界限的，不是完全没有界限的。以为是什么都可以恶搞吧？其实恶搞当中，你看这个春晚的名单哈，它里边也还是有界限的。他就没拿小岳岳说事啊，他又没拿动车的事情来说事啊。因为你看他为什么有这个界限 呢？政策水平， 因为你要讲到这个，人家会觉得你不厚道了， 你就不能把 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，你人家不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你讲讲什么李双江之类的无所谓， 所以啊， 所以恶搞政治的娱乐化背后有底线。 有底线。可香港同胞的回应是说，香港的这个分工啊做得蛮好的。我刚说那个节目哈、它的题目叫头条新闻，可是它完全不是一个新闻节目，它是礼拜天很晚的时候9点多吧哈才播放。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告诉你那是一个恶搞的节目哈，然后其他的新闻 儿童不宜啊， 新闻报道完全是这个完全专业的报道哈，分得蛮开的。可香港嘛，香港文化其中一点就是什么都恶搞，百无禁忌哈，完全言论自由。 对，但有时候一放大了呢，效果很喜剧。比如说吴宇森拍的《三国》，你知道吗？这纯粹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，我非常能理解他，就是说。当周星驰拍一些小电影的时候，这么无厘头啊是非常好的。可是如果规模一大，到了三国这种史诗片的这种程度的时候，你还弄那个，你比如说谁啊，林志玲冲着那个小马站起来，这有点干嘛？ 这观察很好， 是吧？ 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你看香港所有的电影，包括我常说鬼怪片也好，黑社会片也好，无间道。总有一个啥墙啊哈，那个角色啊，其中一个角色总有一个喜剧人物出来。 对， 完全香港电影里面没有绝对的悲哀的哈。 没错。 可是这个一放在一个宏观的这个历史大片里面，你就觉得非常唐突，非常奇怪。 你设想一下，用香港人这种方法拍一部开国大典，他会是全世界人民都不会接受的。 香港人可以开饭大典， 开饭大典。哎，咱们现在要说说春运大典啊。春运先看看这个几张照片，这个宋鑫找的啊，他说有他的这个创建，我们看看啊。你看现在医院看病就送火车票了，恭祝春运啊。这个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个春运啊，这是绿皮车排不上队。动车票又太贵，贴张邮票寄回家去。你注意到没有，这个最近这个漫画啊，是最近引起争议的中国新发行的龙票的图案啊，就是这张啊，这张龙票被人认为审美太差， 对 这个龙的形象啊叫做惊恐残虐，有人说反映时代阴暗面，就是所以怎么会选出这么一个龙。可是你看我们宋鑫说他独家发现啊，你再看下一张，据说仿的是当年大清龙票，1800几几年的时候，大清的龙票是基本上是这么个态势啊。但是你看大清龙票的面孔啊，我发现那个时候也反映了时代，感觉清朝就要亡了，很委屈，是吧？很没谱的一个样子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实际上呢，它也许抄袭的呢是香港游艇会，的徽章啊，最近我们凤凰跟香港游艇会还搞帆船什么活动， 这个基本上非常像哎。 但是香港游艇会的历史啊，大概也是可以远推到1890几年的时候了。 这个龙票我觉得选的真的不太好，完全就给人家一种倒退了一两百年的感觉哈。我们作为香港人，我们香港人常看龙嘛，通常我们是看英国的哈，英国的狮子龙哈，比较欧洲型的。可是一看这个，你就马上联想到清末的种种的抽鸦片，然后乱七八糟的影像完全出来， 表情不一样了。我建议你们可以认真看一看这个龙的这个面孔啊，它那个眼睛啊，黑咕隆咚的哈，真的给你一种视觉印象，有点像异形。就怎么弄出来一种像惊恐， 或者是那个他们就说海外 的华侨社团呢、啊、工作难度又大很多了、嗯、海外的华侨社团我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又为了改变这个龙的在外国人心中的这个不好的形象， 对、 嗯、做了很多工作，表演狮子舞啊，龙舞啊，就是想告诉欧洲人、美国人，龙是一个和平的好的东西。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美好的象征是熊猫嘛，他们觉得中国人最好像姚明，像那个功夫熊猫那样，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形象。可是但是我们文化上是一个龙嘛，他们做了很多的美化工作，可是这张邮票把他们的工作，哎呀，难度又增加了。 没那么夸张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知道今年春运是第一年呢，就是跟坐飞机买票一样，上火车呀， 实名制， 要对身份证实名买票。北京站呢，138个窗口齐开。你知道他们说今年春运预测中国要运30几亿人， 超过30亿， 超过30亿、哎。这家伙，就是，我就看那个报纸上讲啊，我想起徐老师说啊，他说他这个做梦啊，经常梦那种好像是迟到还是没赶上。来不及了是吧，我也不知道发生这么一个联想。我那天看报纸啊，说北京站138个口全开啊，就是一个一个队啊上火车呀、啊、然后说全天记者听到的这个北京站里最多的一句话叫什么，来不及了。来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 排队是吧， 排队太长了，他可能没有算好时间，都在说来不及了，就跟你有时候赶飞机，你排队过安检，带着飞机都飞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就觉得中国人真是来不及了，是很时代的一种感觉。 本来他用实名制听起来蛮好的嘛，可以把黄牛党啊赶走，可是问题你要整个配套才行啊。像中国 北京的铁警说呀，这几天黄牛党都吃散伙饭了，95%黄牛党改行了。 他也还有残存的黄牛党呢，就是要你身份证啊，你有了身份证我就给你票，就他们还是能够弄到票。但是他也黄牛党也实行实名制了， 实名制 就是他来实行实名。不过有一点想起来蛮了不起的，据说现在网上14亿啊，你有30亿人、网上使用网上订票14亿人呢、人次，在这么短的时间 都瘫痪。 开始一个阶段是大家都赶不上，因为这个订票时间不大会弄嘛，你像农民工嘛，对不对？不大会弄嘛，但是还是有这样大的数字，我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。但是有一些我自己个人不明白，我最近还跟人交流，因为其实现在有高铁嘛，其实你仔细去查飞机票好，也不是说贵得那么样的厉害，尤其是真的到过年的这个什么初一啊或者前一天啊之类的，也不是很贵。我就问他们说有很多人就是一个，就是说怎么来说，人穷志短呐、穷的人呐、他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的，他宁可牺牲比方说7天的工作时间，10天的工作时间，不买高铁，去买普通的票，他省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。那你人家可以倒过来算一笔账，那你多做几天你可以赚回这几百块钱，你做那个不行的。所以他那么说你这个辛苦吧，他说我没关系，我不苦的，我到了车上我抢一个位置，我干粮全部买好了、 他习惯了，可能是 对 没有 你说他省了几百块钱，别忘记、可能很多民工啊一年就是传了10000块或者说几千块回去、那几百块是那个钱的可能10%、可能15%、 而且他还会这样想，他说我这点钱我回去拍红包放炮竹孝敬我老妈、我动很多东西，我怎么能舍得在路上坐一个高铁， 而且他 晃就他会有犯罪感， 对，他会惭愧哈，对，他会惭愧。可是说这个春节来让我提醒我倒是蛮高兴哈，又是我打书的时候了、因为我去年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叫做回不去了、 回不去了， 回不去了， 对对 对 然后呢， 你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向他贴个标语，买书送火车票。 我是这个关键词， 对，我是没这个本领，可是像去年我的书已经出来了嘛，就有人主动，有网友啊主动把我的书的封面放在网上，然后还加一句话说，送给这一本书名献给所有回不去了的春节的春运买不到票的人，这样的。那听说那一阵子啊，我那个书出版社告诉我说销路啪 就升级了、 给春运的人看是吧？ 对对对， 书名叫回不去了， 回不去了。 今天你可以，徐老师你可以出第五本书，叫来不及了。真是回不去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个两句话呀，你很好。那这 我版权已经登记了。 你看，我有所联想，比如说啊，有些个画家，他总是想，包括你们作家，总是想，我先为了挣钱，我画点什么取悦于他们的啊，等将来有了钱，我再去搞艺术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回得去，回不去了。包括这些搞现代艺术，回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，然后呢，来不及了呢，是。太多太多来不及了。徐老师有这个感慨吧？ 对，没办法，生命在前进啊，你来不及了。 哎呀，文涛解读的太好了，那你替我解读一下，因为我跟出版社签了约，出几本书。 哎，是这大叔， 对， 大叔， 一个叫回不去， 来不及了， 我可能第二个叫来不及，第三本书叫做出不来， 出不来， 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书名哈、 出不来，你是很有体会的。 出不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认识有一个人写网络小说的，4000多字，50万稿费。他小说那个名字叫《城外》。城外就是婚姻的事情。 我跟你讲啊， 出不来就是这个东西。 出不来，我跟你讲，来不及。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独特一种观察，他说你到机场也好哈，你就看见啊，他就觉得呢，当然他不是中国人哈、他觉得现在中国人眼睛里啊有一种光，那种光，他说是一种什么光啊？就是认为人人都有机会，谁都有机会的那种光，而且就觉得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就是说谁都有机会是抢一把呀，捞一把呀，还是干什么，就是所以他就会感觉到，为什么你们说浮躁，为什么你们说这个不稳定，不能各安其分，是吧？实际上呢，人人都怕来不及，你看北京堵车为什么堵啊，很大一个原因是人人都觉着来不及，所以呢我得空插进去就插进去，最后大家查在这儿了，查在这儿， 可是 谁也动不了。 可是文涛，这样我们倒过来解读你朋友的观察哈，你说每个人都看到有机会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看到有机会不一定会感觉浮躁嘛，不一定来不及嘛。他感觉来不及，其实他不是看到那个机会，他是担心那个机会很快没有了。他看到的眼中不仅是看到机会，还看到危机，很可能的机会一下政策变了啊，那个机会就没有了。真正让他浮躁的感觉来不及的是后面那个部分，而不是那个机会啊。 我有一次在非常严重的堵车的时候，在一共在海港城哈、从高速公路下来走到海港城这么一点点路，1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我经历了3个那个情绪跟思想的阶段，我觉得是蛮典型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。 3个非常好， 前面 广告之后再发表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是回不去了。他是来不及了，我是出不来了。 你还出不来了， 我最喜欢出不来。对，这是哎，徐老师刚才要说三重境界。 对，开始15分钟吧，我等的心安理得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守秩序。我还在想，你看香港多守秩序。我说这要是放在北京上海呢，肯定很多人按喇叭啦什么什么。15分钟一点没事，可过了15分钟还不前进，我就也烦了嘛。这个时候就看到有的车去打尖了，你看，到前面要进去了，他挤在那里，我开始愤怒了嘛。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老进去，所以我们才进得慢嘛。所以第二个15分钟吧，我就不断在注意那些人了，我就开始愤怒了。到了第三个15分钟怎么？我自己去打尖。 哦，真是， 因为实在来不及了嘛，我就自己。然后我打尖的时候，人家打尖的时候都打得进去，我看见他一个个都挤。等我打的时候，人家后面摁喇叭，什么也不让我进去，我回也回不去了。 回也回不去。 我掉在那个地方啊！我这次非又羞愧，因为我知道打尖是错的。我的车停在那个地方，后面的人。你知道香港人看着你打尖其实是很愤怒的。 我跟你说徐老师，这个 三个阶段， 我跟你讲啊，见缝插针呢、是一种天赋。很多成功的老板啊，他们要有这种天赋，就是什么时候下手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很成功的老板，我就发现一个很简单，这叫什么呢？捕捉机会。你看啊，照相这个快门啊，他呀、什么时候按这一下是你表情最好的时候。我往往发现 一些成功人士啊具有这个，这是一种直觉。有些老板也许没什么文化，没学过什么经济，可是他什么时候下手，什么时候断腕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， 快很准， 对，快很准，这是一种 天性。还有坚持也很重要，如果我一直不动的，我就一直做顺民，嗯，那也对得起自己。 有一次我跟你讲，有一次在北京，我的一个司机啊，也不是我的司机了，朋友的司机交给我，他说怎么插，他说我跟你说啊，你永远插不进去， 教我一下， 因为你就犹犹豫豫，人家让不让你。他说他一边说一边说，哎呀，我真佩服他，我里头等着你看我的，唰一下先站住，就是非常果断，一下就站住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要非常果断，嘣一下就碰住，你知道吗？ 所以我 这东西也真是。 所以文涛学了怎么样插，结果还是出不来，就对 了。 你的结论是这样。 我关心的 插不进了， 我关心 要出本书。 我关心的还是心态。当我守在那里，我是顺民。当我愤怒前面人插的时候，我就是愤青。当我自己去插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社会上的想做既得利益的这样的人。 没错， 这就是三个身份。 你们知识分子最后就变成插不去，插不进去也拔不出来， 对，还回不去。 你们说的 这个人， 你们说的太美好了。我看到的，刚才我听了徐老师啊，我是看到一个想到一个标题，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沦。 没错，绝对。这就是、那个、 怎么会变成这样打金叉？ 对， 没错，没错，是不是我的题词就是我的意思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